转角那条小巷，路灯依旧微亮，那时我们为何走到分岔，懵懂编织的家在摩擦里坍塌，剩一道隔开了明天的墙。曾经傻傻的曙光，寒夜屋顶上分享过肩膀，怎么比烟睡了一下，时间就把梦涂黑成一片。晚上那后来你好吗，门外的自由你可有抵达，好好哭一场，这么多年了没借口再挣扎。后来你好吗，当时犯的错，当时泪如雨下，我已经放下，而你放过了吗？卷曲合照一张，已吹熄的烛光，蛋糕的香还留在我脸颊，以为过年山下漫步多少水花，一转身已经淋湿头发。曾经傻傻的烛光，寒夜屋顶上奔向过肩膀、哦、怎么一眼睡了一下，时间就把梦涂黑成一片。晚上了吗？